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75章，我一向都大胆嘅，但系而家一睇到呢啲咁嘅情形，一谂到只脚要踩入啲尸堆入边嘅感觉，亦都不由得感觉啲寒气喺个脚板底度升上嚟。冯鬼手估计可能亦都系第一次见到有咁多嘅碎尸堆埋一齐，佢面色一变就喺度讲：点会咁噶？呢、这个墓主究竟系咩嘢来头？居然用咁多嘅活人殉葬，我系忍唔住觉得奇怪，心谂。挖蘑菇盗墓有五步，第一是筹划人手装备，第二是找墓定位，第三就是收集信息，第四是做嘢，第五就是烧庄。这个赵老头想要墓中里面的白泥豆胶镇海石，咁按道理讲会将这个墓的信息摸透先啱噶，唔通佢哋连这个墓里面埋咩咩人都唔知道？咁一諗我就问咗出嚟啦。冯鬼手讲：信息呢样嘢呢完全係靠运气。大部分嘅蘑菇都係落咗去之后先能够睇清楚。卫南经讲呢个係个金冠，其余就乜嘢都唔知啦。事到如今我都冇咩好隐瞒㗎啦。我啊将见到阿林肥仔两条友嘅事咧，同阿冯鬼手讲咗。冯鬼手一听，神色啊大变，佢讲：格格尔公主呢、这个名字我啊未听过，不过你讲嘅嗰个姓任嘅女人就真系大有来头啊！原来呢一位姓任嘅美女，早上系个金客。又精通风水，因此是一个百年望族。随着历史的更替，而家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，任家就曾经没落过一段时间。但是这几十年又兴起，靠的就是寻金脉、挖古墓这些这样的本事。这一位姓任的祖上一直呢都是同人家看风水的。所以手头上边有好多陵墓嘅信息，经常啊长眼，组织人手挖墓，属于典型嘅团队。论起势力嚟讲，比赵二爷亦都毫不逊色。冯鬼手讲到呢度，又喺度叹气咁讲：，啊，真系谂唔到佢嘅祖上，居然亦都参与过呢个公主墓嘅修建。睇嚟佢係有备而嚟嘅，我哋真係要小心啲啦。呢、这个洞入边阴风阵阵，尸臭漫天，讲几句话啫，我哋三个人嘅内心都俾啲臭气焗到呢想呕咁滞，即刻就收声。冯鬼手虽然係话老人，但係佢食盗墓呢一碗饭都好耐㗎啦。虽然佢对啲尸体都觉得好难顶，但系佢亦都毫不犹豫，掩住口鼻就当先就行入咗尸群入边。豆腐而家面色惨白到张纸咁，虽然惊，但系呢种时候惊都冇用啊，亦都唔需要我讲咩啦。佢自己嘅脚震震咁啊踩入个尸堆里边，呢啲尸体遍布咗成个洞穴。一眼望过去睇唔到头，密密麻麻挨挨拥拥，重重叠叠，成地都系啲咁嘅手脚脑袋，完全就搵唔到落脚嘅地方嘅。呢一个咁嘅尸群嘅数量已经完全超出咗一个公主应该有嘅规格。呢一个咁嘅格格尔究竟系咩来历呢？就喺呢个时候，行喺我前边嘅豆腐。脚下边突然间发出咗一个噗嗤一声咁嘅声音， 我諗佢係应该踩到咗一嚿可能俾水浸到发晒胀嘅烂肉，成个人重心后仰，眼睇住就要跌落地。我手急眼快，即刻扶住咗佢。喺尸群入边真係恶臭难顶，我哋边个都唔想开口讲嘢。豆腐只係心有余悸咁对我点咗下头，跟住就继续向前行。喺呢个时候，我只眼角突然间立见，嗰一个俾豆腐踩过嘅烂肉竟然喐咗一下。我怀疑自己系咪眼花，捽一捽只眼，再次低头望过去，嗰个嘢果然喺度喐，根本上唔系咩烂肉，而系一条乌黑暗红嘅虫。呢一个虫足足有两只手指咁长，一头呢就俾豆腐踩扁咗，但系另外一边仲喺度喐緊，睇到人嘅喉咙都发晒痕，几乎想呕。我成个头都麻晒，但系我都冇出声，用隻眼就仔细咁喺啲尸群里面搜查一下。而家咁先发现，嗰啲好似烂肉一样暗红色嘅虫，事实上周围都系，睇到佢哋嘅颜色同埋尸体烂肉嘅颜色好相近，而且又一喐都唔喐，因此我哋三个人居然系冇察觉到。我睇到之后都冇出声，系因为我好了解豆腐，佢如果真系知道明白咗而家咁嘅情况，绝对系会吓晕嘅。我啊真系唔想去孭佢。嗰啲虫究竟系乜嘢，我都睇唔出嚟。不过我觉得可能系属于蠕虫一样咁嘅嘢。既然佢唔咬人，而且一脚踩落去就扁，咁啊，除咗有啲核突之外，对我哋应该都冇咩威胁嘅。於是我就当作冇睇见，继续就向前行。呢啲嘢嘅数量真系太多啦，稍为不留神就会踩中。冇几耐，都系俾豆腐同埋冯鬼手发现咗。冯鬼手系面色铁青，冇讲咩嘢，只系加快咗脚步。豆腐就唔得啦，怪叫一声啊，夹起个脚尖讲：边个带我离开个地方啊？我愿意献出我嘅正操啊！我啊啱啱想话俾豆腐知，而家绝对冇人对你嘅正操感兴趣啊！点知道突然之间喺黑暗里边传嚟咗一个非常之模糊古怪嘅声音，那个声音喺度讲： 里边。 我哋三个人瞬间吓住咗啦，不约而同将个面向左上方睇去，声音似乎好似系由呢度传出嚟嘅。喺呢个时候，嗰个声音仲喺度继续，嗰个声音嘅音调啊好古怪，含糊不清，好似系一个垂死嘅老人临死之前讲出嗰三个字，但系呢三个字又俾空旷嘅空间放大，不停咁喺度回响住，形成咗一个好空洞嘅声音。我哋三个人面面相觑，一时之间都唔知点算好。豆腐好紧张，佢讲：，咩声音啊？我啊拧住个头，沉声咁讲：，我啊唔知道，不过我只知道睇嚟好似佢对你嘅精操好感兴趣喎，喺度为我哋指路咁。豆腐真系欲哭无泪，缩住个膊头讲：系啦，到你呢个时候啊，你可唔可以唔好再搵我玩啊？系唔系有一日唔吓吓我，你会死嘅啫？冯鬼手睇到我哋两个一眼，对我打咗个手势，指咗一指我放喺袋里边嘅枪。而家呢种时候有啲唔妥，那个声音又唔系好似人声，因为人系唔可能发出呢种咁嘅音调嘅。但系佢分明又喺度讲嘢，究竟会系咩嘢？唔通系鬼怪？我一下子就想起咗入口嘅时候我哋点嘅嗰啲香，心里边一紧，我即刻攞咗手枪出嚟啦。喺呢个时候，那个声音就停咗咯，好似了解到我哋系有几分恶意，瞬间成个洞入边又变成咗一片嘅死寂。冯鬼手等咗一阵间。佢讲：小心，可能会出事啊！佢一边讲一边突然之间喺自己嘅腰里边一摸，好似想要解裤头带咁。唔通喺呢种时候，佢仲准备除裤屙尿？好快，我明白咗佢究竟做乜啦！ 原来在冯鬼手的腰那里一直都绑着一只水牛角，他平时呢就像件衫就遮住了，依人间他都要将水牛角突出来了。他越是这样做，我们越是就觉得心里面发晒汗。我不由得看了一看阿爷给我的桃木珠，稍微就心安了些。但是跟住我就想到个豆腐，他身上什么鼻邪的东西都没有的。再者那个诅咒是对周围的人落手的。那这一次情况诡异，豆腐又没有什么鼻邪的东西，万一出了事。我想到这里暗叹就弊家伙了。豆腐是我的兄弟，更加是我的恩人。这几年他对我的帮助了很多。他平时虽然是肃杀胆劣，但是他对我绝对是真心真意，将我当是亲兄弟地看待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亦都不会大老远地跟我来冒这些危险。我呢就是被自己的诅咒搞死啫，但是绝对不能够让豆腐出事的。我这个这样的想法一转过，即刻就打算除了手里面那个桃木珠给豆腐了。点知道先啱喐手，一直掂住脚尖喺度跳芭蕾舞嘅豆腐，竟然突然间向住之前传来声音个方向行过去。对唔住，唔应该讲系行过去，直情系冲过去，而且已经全全都唔去畏惧脚底下嘅尸体蠕虫，大步奔跑，脚下边噼里啪啦吱吱力咁样，听到人嘅头皮都发晒麻。我心里边一沉，怒火啊中烧，讲到。豆柏志，你发咩癫啊？快啲同我揽返嚟啊！我好少咁样叫佢个名嘅，而家我真係火啦，又嬲又驚。如果喺平时，豆腐一见到我发火，自己就会乖乖咁夹返返嚟㗎啦。但係呢一次佢完全係置若罔闻，只係顾住狂奔。我心里面諗，死火啦，今次唔妥啦，亦都顾唔得问候豆腐嘅老祖宗，即刻就追咗上去。常言道话关心则乱啦，冯鬼手呢个时候反应就冇我快。按照平理嚟讲咧，豆腐平时嘅体力就唔得嘅，根本上就跑唔过我。但系而家佢好似打咗鸡血咁，一直往前冲，越往前冲，前面嘅情况越清楚，见到前边嘅尸体系越嚟越多，而喺个尽头嘅地方出现咗一个八角形嘅山洞。那个山洞口堆满了烂尸，豆腐就好像中了邪咁，一路就向着个山洞口狂奔过去。那些尸体啊、蠕虫啊，咁越靠近山洞口咧就越多，分明就非常古怪。眼见而家豆腐就快冲入个山窿入边啦，我谂翻起先前嗰个声音，心里边就发晒毛啊！再都唔顾得其他啦，脚下一发力，成个人就腾空跃起，一下子就将阿豆腐扑住，两个人就顺住呢一股劲，一直顺势就跌咗喺个地下上边。喺个地上边全部都系烂尸蠕虫，成个人咁扑上去，压到嗰啲咩烂尸蠕虫啊，吱吱咧。嗰啲咁嘅尸水液体呢就弹晒起身，连个嘴呀鼻呀上边都黐咗唔少。哇，嗰啲恶臭一直咁冲入去，都唔知点样去形容嗰啲咁嘅核突呕心法啦。